毫无伤害作用的封禁符带来的是长达一分钟之久的变态效果。一分钟对于荣耀来说是什么概念？一场碾压程度的单挑通常就会在一分钟之内结束，而实力相当的对抗那就要看个人的风格和打法，所用时间倒不好统一而论，但就假设是正面直接交锋的话，通常需要三分钟以上来分出胜负。 叶修所打的个人赛就基本都是这样的节奏。本场和葛才杰同样也是，相互试探开局后，两个角色就激烈地缠斗在了一起。符咒是驱魔师独有的战斗方式，或者直接用符纸进攻，或者将符纸贴附在武器上，让武器攻击拥有这一符咒的伤害和效果，甚至可以贴附在武器上之后， 再用魂玉将武器丢出，形成远程的符咒攻击。刚刚这一下就是葛才杰在最后一瞬突然将符纸贴上了战联，让这一击富有了符咒效果。但无论是冰是火，君莫笑攻击招架是成功的，没有命中，符咒伤害也无法发挥效果。但是葛才杰所用的符咒偏偏是封禁符。封禁符作用对象是准备， 这一击，君莫笑攻击招架恰等于把葛才杰想要攻击的目标给送上来了。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御魂战联出手卡在对方攻击招架过来要触却未触的一瞬间将符纸贴上发挥作用，这操作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叶修中招，千机伞已被封禁，无法使用。无法使用的意思 就是装备属性会暂时性的被扣除，好像不拥有这件装备一般，而一些拥有特效作用的装备效果也会通通被抹杀。目前来看，封禁武器或是封禁鞋子是被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使用方法。角色的攻击力绝大部分来自于武器，而角色的移动力则绝大部分来自于鞋子。 所以这两件装备从玩家到职业圈都是优先重视的，因为他们两个个体就决定了角色在某一方面属性的优劣。封禁了武器等于拔了对方的牙齿，封禁鞋子那就是打断了对方的腿。而现在千机伞被封，对于君莫笑而言那可就不仅仅是拔了牙那么简单。千机伞变化形态的机能在中了封禁符后 也是要被禁止的。说驱魔师克制君莫笑就是因此而来，因为千机伞这武器的最大特征在驱魔师面前是有可能被冻结的，而千机伞可是职业圈对叶修和君莫笑感到头痛的真正源泉。而现在在葛才杰面前，这个问题被解决了。一分钟之内，君莫笑手中所握的只是一个固定形态且没有任何属性的武器。 干得漂亮！连叶修都忍不住对葛才杰这一瞬的精彩表示了肯定。谢谢，葛才杰答谢，但是手上的操作却一点也没客气。一分钟的效果时间需要好好利用，封禁符长达七分钟的冷却时间，在一场单人赛里基本不可能有第二次使用的机会，这也是葛才杰一开始各种谨慎的原因，因为这个技能 根本浪费不起。战联再次高速挥下，而另一手又是随时准备掐出符纸，这正是一个高水平驱魔师选手应有的战斗方式，直接将符纸贴在武器上贴好再去攻击，那是普通玩家的做法。职业选手更多的时候都是先进行攻击，在觉得攻击可以十拿九稳命中时，才骤然将符纸贴上。 这样既可以节省符咒技能，同时也可以让攻击赋予变化。战联闪下，眼前却以闪光掠起，拔刀斩吗？葛才杰看得清楚，方才封禁时，千机伞是拔剑出伞的剑形态，此时只能施展剑系技能，但是没有了武器属性， 单凭技能本身，无论是伤害还是攻速还是判定等等，都会大幅度下降。这种技能根本可以视为不存在。碎吧！青之躯根本未做闪避， 这几拔刀斩无论是攻击碰撞还是斩中自己，都只会化为剑光的碎片，根本不值得去防备。没有武器属性，他太渺小了。葛才杰心下肯定着，但是当剑光比他的攻击快出许多劈中他身时，葛才杰意识到有些不对。被封禁的武器攻速都相当于是零，哪怕是以快速著称的拔刀斩，在此时似乎也不该具备这样的斩速啊。葛才杰来不及细想下去，青之躯的身子已经不由得朝后一仰。这是拔刀斩所带来的冲击，也是葛才杰所认为的在这种情况下拔刀斩所不能具备的威力。难道可能性只有一个呀？葛才杰瞪圆的眼中，就见君莫笑手一抖，那千机伞已经华丽丽地变成了战矛形态，一记龙牙追捅过来。怎么会？葛才杰诧异，这记龙牙也没能躲过，中招。 不用那么吃惊吧？ 叶修说着，天机挑出，青之躯浮空。但葛才杰不愧是以稳定冷静著称的年轻一辈，这样诧异的心情下确实还是稳定住了心神。浮空起的青之躯迅速一张符纸贴出，玉魂反手甩出战帘，落雷符在飞出的战帘带着这符咒瞬间插地，顿时雷光以战帘为中心绽开。君莫笑无法还在这个位置继续追打青之躯，只能先一步避开。青之躯落地，战帘也已经玉魂回首，转过视角死死盯着那边的君莫笑，准确地说是盯着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千机伞毛形态， 这个不是之前那把？ 葛才杰看出来了。 是啊，你们克星克星的这样号称着，我不做点防备岂不是太蠢了？ 两把千机伞？ 葛才杰有点无语了。他也不是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星星不是挺不富裕的吗？千机伞这件银武虽然各大战队的技术团队都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弄出来的，但统一认识就是肯定特奢华。这样的银武星星在条件不宽裕的背景还弄出来一把备用，如果只是为了针对驱魔师的封禁符，那也真够奢华的。不过反过来想的话，虽然没能在场上克制住，但是至少也算加重了星星的负担。他们多制作一件这样的奢华武器，其他角色就要少不知多少件银装，也算对星星实力起到了抑制作用。葛才杰正这样想着，就见叶修接着说： 是啊，两把千机伞，一把七十级，一把五级。 葛才杰愣住， 用五级的武器战斗还真是辛苦啊，所以我好着急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下次大气点，上来直接封禁符白给你贴。 叶修说道。这下葛才杰只能苦笑了，原来人家只是随随便便弄了一个五级的来糊弄一下自己嘛，这可真是。不过叶修说之前一直是用五级的在战斗，这个葛才杰可是不会信的。五级的武器他早会察觉到伤害有益了，所以说叶修事实上是在某个时候偷偷更换了装备，就像最后中了封禁符后就换回了真正的千机伞，葛才杰根本就没发觉。 看来这个封禁符能打到你，也是你故意卖出来的破绽了。想卖你一个破绽比找你一个破绽一样艰难，既然这样何必呢？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叶修说着君莫笑冲上。葛才杰果然立刻就知道了，他知道了叶修之前打的是多么的收敛，就因为封禁符的存在。葛才杰现在有些后悔，如果干脆一直就不用封禁符，保留这种威慑的话，这场比赛或许反倒会好打很多呀。而现在呢，封禁符被套出去了，没起到作用，完全施展开手脚的叶修真的太可怕了。葛才杰拼命招架着，但是之前已经有一个又一个甚至是大神级别的选手倒在叶修的君莫笑面前了，葛才杰发现自己也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出色。 他原本可以仰仗，其实只是他的这个职业而已。因为他的这个职业有一个会让对方有所忌惮的技能。驱魔师真的是军魔校的克星吧？但是要发挥克星的作用，未必就要把那个技能丢出来啊。当技能丢出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克星也就成了浮云。毕竟这是一个七分钟才能用一次的大招。 你看，不让你把封禁符用掉的话，我得多累啊。 叶修说着，君莫笑已经送上了最后一击。 我明白了， 葛才杰回道。青之躯在无可抵御的一击中倒下。个人赛首局星星胜，叶修个人赛连胜13轮。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他的强势回归吗？有人这样议论着。但是太赖皮了吧，哪有顶尖的核心选手不打擂台赛而是打个人赛的？有人这样认为着。是的，美队的顶尖选手如周泽楷，如黄少天，如王杰西，他们往往都是在擂台赛中出场，去争取那个更多的二分。个人赛偶尔会出现，但没有像叶修这样把个人赛当成是主战场的。于是他就这样一路连胜下去。 这是以大欺小， 有人愤愤不平地呐喊着。闻者心情复杂，这到底算黑还是算粉呢？以大欺小，这将叶修击败的那些职业名将看成是什么了？